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今晚呢，其实我们继续讲自由平等，同埋呢我仲加多一个概念，就是权利的。即係雖然我哋今時今日呢就成日講自由平等啦，但係其實呢喺歷史上睇呢，權利呢個概念呢係出現得更早啊，即係比較一個表達出嚟呢，就係話每一個人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權利。咁呢個權利頭先講到呢，17世紀呢就英國哲學家呢思想家霍布斯呢，其實佢都嗰時都未係講權利嘅，佢只不過呢係從一個嗰啲叫做自然狀態呀，啊，就叫森林法則啊，因為人是因為有自私自利的，咁所以最後呢，你唔想話即係自相殘殺就死晒呢，就大家唯有就妥協，就犧牲一部分你嗰，那個權利，啊，或者自由呢，你就要擁立一個共主啦。咁呢個共主呢，其實就係英國嚟講咪就係國王囉，係咪？咁所以佢喺一個理論上呢，即係好根本上呢，建立咗一個理論依據，就係，是，國王嗰，那個即係叫做合法性呢，你可以咁講啦，係咪？即係認受性呢，咁合理性係啦，合理性。好啦，咁但佢基本上都係擁護呢個君主啦。咁但後嚟呢，冇耐呢，英國有另外一位嘅哲學家，就叫洛克 John Locke， 咁呢個出名啦。啊，其實都可以話係啟蒙時期呀，一般嚟講我哋話講西方嘅啟蒙時期呢，就佢係即係差唔多係一個先鋒者， Enlightenment 啊，啟蒙時期啦。咁佢就寫過呢有好多嘢啦，但其中有兩卷本嘅叫做政府論啊，就係論述政府係咩一回事啊，佢嘅權利啊、責任啊、義務啊咁樣。咁喺入面呢亦都第一次呢就高舉一個概念好緊要啊，就叫天賦人權啦。啊，但其實佢叫 natural rights 嘅，天賦人權，咁但我哋亦叫天賦人權啦。佢就係原來呢每一個人生嚟呢其實都有佢一個根本嘅權利嘅，係不可剝奪嘅權利。咁呢個權利係包括咩呢，就係佢嘅生命嘅，權利，你唔能夠隨便剝奪一個人嘅生命嘅啊，取向生命。第二呢就係佢係即係基本上受到尊重嘅權利啦。咁當然啦，因為奴隸都係有生存權㗎，我都俾你生存㗎，但因為你係做奴隸㗎嘛，咁但係所以佢呢如果係有一個被人尊重嘅呢，咁就唔能夠做奴隸啦，係咪？好啊，咁另外一個呢就 同平等有少少 有其實有關係㗎，有關係㗎，但佢用到權利呢個概念。好啦，咁但跟住呢就亦都係有提到話，即係人梗係有追求佢想做嘅嘢嘅權利啦，或者追求幸福快樂啦，咁都係後嚟呢個亦都喺美國獨立宣言嗰度呢就借咗過去㗎，都係差唔多個論述。但係佢最後一樣嘢呢，當然在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的歷史裏面呢，當然是最關鍵的，就是那個私有產權，就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咁當然這個私有產權呢在很大程度上呢都是針對於這個國王啊和貴族啊那些特權階級，就是說其實現在在這個這樣的我們叫做正常的健康的社會裏面，國家裏面呢，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這些天賦人權的，其中一個權利就是擁有私有財產。那我擁有的財產呢就不能夠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喜歡要什麼就要什麼，因為你以前沒有理論的時期，即是過去可能一萬幾千年，那其實沒有所謂理論的嘛。為什麼個皇帝他不可以隨時拿你的東西呢？不是因為理論，是因為如果他太過分呢你會起嚟反咁解咋嘛，所以係同理論無關㗎，啱啱。但係而家呢即係國王唔能夠隨便咁嚟即係講得誇張啲任你妻女。咁今次有理論喎，你明唔明？以前就係因為你咁樣做我就會反啦，咁我使乜同你講理論，我入廚房攞菜刀啦，係咪？但係而家唔係，我哋人就係咁㗎嘛，要 rationalize 㗎嘛。咁開始我哋就作啲理論啦。咁個理論其實都唔係咩理論，只不過我將嗰樣嘢叫做俾個名佢，就叫做權利。呢個權利就係財產權。咁呢個台我有幾多頭羊啊，幾多頭牛啊，我有幾多畝地啊，喂我都話到明呢啲係我嘅財產呢，就算國王呢咩時期，就算你話打仗要徵用，你最多都係借用㗎啫，你都要還嘅。 中國人有句名正言順嘛，我哋而家咪 就係名正言順，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個洛克呢，其實佢呢個私有產權嘅概念呢係好重要。咁確立咗私有產權，當然後嚟亦都係提供咗俾呢個資本主義嘅發展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原來去到18世紀啦，頭先講到17世紀，18世紀呢，咁另外一個思想家呢好出名嘅就是法國啦，今次就唔係英國，去咗即係大陸嗰邊呢就叫盧梭啦，盧梭就 Rousseau。咁盧梭呢其實佢最先呢就提出一個呢係個人主義或者叫浪漫主義，其實佢係浪漫主義嘅鼻祖嚟嘅。佢就追求一個個性解放。以我哋今時今日嚟講呢，其實又係以巴金啊嗰啲咁嘅年代啦，即係話其實就係一個反對封建禮教。 因為講真西方社會都好封建好禮教㗎嘛，你估冇封建禮教咩係咪？好啦，咁但係因為去到18世紀其實封建制度亦都已經崩潰咗啦，嗰陣時已經係踏上一個初步嘅民主係議會啦嘛，議會。咁所以喺個思想上呢，呢、這個盧梭呢都提出就係話其實個人嘅價值呢是不可妥協的，即是說人呢不是依附在某一個社群才有價值，但以前是真的的嘛，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群體主義呢，其實每一個人在一個社群裡面， 個人主義發展， 沒錯啦，以前就每一個人、哦、即是在那個宗族裡面、在那個鄉里裡面、其實都有你的身份地位，你是不能夠超越你的身份地位，亦都是因為你這個地位你才有那個價值的嘛，但是他呢就提出一種比較超然的，就是其實每一個人呢是有他獨立的即係獨特嘅一個價值、咁樣，咁你叫個人主義、浪漫主義啦，咁亦都追求一個叫個性解放啦，咁、所以大家睇到呢，就如果我係發燒古典音樂呢，就好明顯啦，就譬如貝多芬就係一個分水嶺啦、即係之前呢巴哈、海頓、莫扎特嗰啲呢，當然其實海頓晚期同埋莫扎特晚期呢，其實佢都已經開始係追求呢樣嘢啦，咁、但係真真正正係講話其實我寫音樂係唔係為任何人，係、為我自己， 是 啦，而且我寫音樂呢亦都唔係供你啲咁樣嘅皇孫貴族啊，呢、個宮廷遊樂啊嚟去享用嘅、其實佢哋係 background music 嚟㗎、salon music 嚟㗎，咁、但係呢我而家寫音樂呢係完全為咗表達我自己個人嘅感情、思想，呢、個就係貝多芬、所以點解叫惡性就咁解啦，係惡性就咁解啦，好啦，咁所以但係呢盧梭有一樣嘢都好影響㗎，佢因為從呢、個人主義出發呢，佢話咁既然個人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咁佢有自己嘅主見啦、有自己嘅喜好啦，咁、我哋點能夠維繫到一個和諧社會呢？佢話確實呢，當然佢又唔會返到去霍布斯嗰種啦，利維坦啦，但佢話呢個呢就係因為我哋係理性嘅人，我哋理性人呢其實呢我哋大家就要係互諒互讓，但係互諒互讓嘅過程裡面呢其實係一種契約關係，嗱呢個契約關係其實佢都反映到當時嘅歷史發展，因為當時嘅商業嘅契約開始發達啦嘛，咁、以前你諗下五千年前商業契約都唔好發達啫，一千年前商業契約都唔好發達，但係而家講緊三百年前，咁三百年前而家即係商業嘅契約已經好發達啦嘛，係嘛，咁資本主義興起啦嘛，所以佢就借用咗契約呢個概念叫 contract。Contract theory， 社會契約論，叫 social contract， 原來人與人之間呢就有一個即係潛藏住嘅隱性嘅 contract， 大家就不需要宣諸於口㗎啦。 Tacit understanding。 係啦，冇錯啦 ,tacit understanding， 咁呢個叫社會契約論。咁嗰啲社會契約論呢其實佢本來係有時就有一個進步意義嘅，但係呢事後睇返上嚟，即係我一本書啦，即係資本啲衝動入面我都有分析啦，其實佢亦都有佢個負面意義嘅。因為如果你推到極致嘅時期，俾右派嗰啲人推到極致呢、就係話確實係㗎，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咩社群價值。呢個戴卓爾夫人有個名句㗎嘛，佢話你成日講呢一個 society， 佢話 in my eyes there is no society， there are only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individual families， 即係佢最多承認到家庭嘅啫，係啦，你唔好同我講咩社會，嘩，即係當年我唔知佢受到咩刺激講到一句嘢咁激啊，即係 Margaret Thatcher 係咪，佢話 there is no society， 可能俾你激親囉， 唔係咁嗰時候我未出世啊，即係出世出世， 可能呢個隱藏嘅弱呢就係一啲擁有權力嘅人就比較容易去 決定，梗係啦梗係啦，其實好大家都明嘅，其實真係基層嘅市民呢係唔會掰呢樣嘢嘅，因為基層呢以前啊呢、這個張英啊、白燕啊、你吳楚凡嗰啲呢成日掛喺口邊嘅就叫咩，就叫做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啊 嘛，唔係相對粵語殘片成日講呢樣嘢㗎，但係唔係㗎， okay。 其實呢樣嘢係生存嘅必須，係嗰個被逼出嚟嘅策略嚟嘅，因為你喺基層貧苦大眾呢，你唔係互相扶持呢、守望相助呢，你死得㗎啦，你死得㗎啦，所以其實呢唔係佢哋嘅道德高尚，係因為佢哋嘅 誤會咗佢哋， 因為佢哋嘅環境啊係逼到佢哋好團結，你明唔明啊？因為貧苦大眾一定要團結嘅，所以就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當然後嚟呢樣嘢就轉化成為一種價值啦，係咪啊？咁但係呢其實有錢佬呢越有錢嗰啲呢就越個人主義啦，因為我有錢我乜都搞掂啦嘛，我使乜理你啫，其他人每一個人都係我嘅生財工具嚟嘅啫嘛，係咪，任何人都係我嘅生財工具係咪，如果唔係生財工具就係、是、我嘅對手。 啊，我真係好提醒呢，以前呢即係我仲經歷過個時段係啲街坊有 借 豉油嗰啲， 係呀，譬如借鹽啊、借豉油啊、借米啊， 係嘛？其實而家都得嘅， 好簡單 嘅，而家就真係 你 開 口 就得。 但係嗰個社會嘅風氣咧，已經係好淡薄啦呢樣嘢， 係 嘛？因為大家住都係重門深鎖啊咁樣係嘛？以前打開曬門夜不閉户噶嘛係嘛？因為大家都一窮 二白冇嘢， 咁你又冇嘢偷，我又冇嘢偷，咁大家都冇嘢偷係嘛？咁所以冇人法啦，即係隨住呢個社會啊，你可以富裕啊，同埋有啲人特別有錢嗰啲咧，佢呢個個人主義咧就特別強嘅。咁所以咧呢個社會契約論，如果你向壞嗰方面發展咧，就出現咗一種嘅極端。端嘅個人主義，甚至叫利己主義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去到十八世紀末嘅時期，頭先阿羅梭咧，或者盧梭啦就係十八世紀初啦，十八世紀末咧就好緊要啦，哇，好多大事啦，嗱，1776年兩件大事，一件當然就係美國獨立啦，1776。啊，獨立戰爭啦，咁當然有佢嘅獨立宣言啦，咁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啊！嚇，呢個文件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同一時間咧，其實由亞當斯密就發表佢嗰本《國富論》喎，係嘛，《Wealth of Nations》就係話現代經濟學嘅一個始祖啦。咁但係咧，後嚟佢入面咧，即係有啲專家分析過啦，佢話根本喺成本《國富論》The Invisible Hand 呢個字咧，無形之手咧，只係出現過三次。啊！而且唔係最重要嘅一個論述嚟嘅，但係後嚟就俾右派嘅人士咧 發揚光大啦， 發揚光大啦，就捧到上天啦！哇！原來乜嘢都係無形之手啊，就可以掂噶啦。而無形之手咧，佢發展到最盡嘅時期，呢、這個唔係 Adam Smith 嘅原意嚟嘅，其實。但佢成日都係引用一句嘛，就話：，誒點解你會有麵包食啊？點解你會有豬肉食咧？就唔係因為嗰個麵包師同埋嗰個屠夫嘅善心。其實個麵包師同埋嗰個屠夫咧，都係完全為咗自己嘅啫。咁、但係個個都為自己嘅時期咧，卒之呢個社會咧就嚇、啊、全部搞掂曬啦咁樣嚇。咁、但係啲人咧就捉住佢呢句咧，就無限上綱啦。於是咧後嚟引申到咧就叫 Greed is good team 呢句就係1984年呢個荷里活電影啊《華爾街 Wall Street》入面嘅名句，就話貪婪是個好東西，因為佢個講真咧就叫 personal vice leading to public good 啊嘛 ，vice V I C E vice 就即係話係衰嘢，即係話個人嘅做衰嘢咧，原來就集體嚟咧就會造成一個 集體善， 就係啦，就係集體嘅善，係 啦， 即係叫做叫個人嘅惡可以導致集體嘅善。哇！呢、這、一個嘅即係美麗嘅。即係我差唔多可以講話係方言啦、啊、即係我大膽講係方言，尤其是我信咗馬克思、即係呢個美麗方言呢係真係令到我哋全世界人洗曬腦嘅，就是、個人的惡係可以導致集體的善嘅，係咪？但係呢個就係右派最強最強嘅論述，係咪？佢話你唔信係因為你嘅智慧有問題 ,IQ 唔夠。 我沉迷咁成日鬧人㗎喎。 係你就 IQ 唔夠囉、所以你唔明白。 冇辦法囉。 個體嘅惡點樣可以導致集體嘅善。咁但佢哋呢就將呢個光環就套咗喺亞當斯密嗰度。但其實亞當斯密就亞當就著斯密就唔係。 唔係佢都死咗啦人哋咁亦佢有。 冇錯即係等於馬克思死咗任你講乜都得一樣㗎嘛。好啦咁但同一時期呢 ,19 世紀末呢就除咗美國獨立呢跟住幾年之後呢幾年就係、是、法國大革命啦。咁法國大革命呢卒之今日主題啦，就係、是、講到呢，因為佢有個口號就係、是、三個字，就係、 是、自由博愛平等， 自由博愛平等啦，係就係我哋要講下自由平等啊。咁博愛就唔使拗啦，唔好拗啦。 讀法文嗰陣時候一定會教你呢三個 字，係呢三個字係咪？係即係我唔敢讀啦。雖然我讀過法文呢三個字嚇，即係個法文。但其實佢嗰個博愛咧，佢係用即係、就是、我讀英文嘅啫，就係唔係咩 love 咁嘅，其實佢係 fraternity。Fraternity 呢其實就解手足之情嘅，一般係咪即係四海之內皆兄弟咁嘅意思嘅 Fraternity 就係、是、好啦。咁但係其實十九世紀呢當然亦都另一個大事啦，係咪就係喺呢兩件大事之呢、這個唔係我哋而家講十八世紀末咁而家入到呢、這個未入到十九世紀我都講得快一陣、就是、其實嗰陣時呢仲有一個大事就係十九世紀嘅，就喺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有㗎啦，就法國一個思想家叫曼德斯鸠 Montesquieu。